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国防部中正预校学生斗殴，其中一人头部重伤，还没脱离险境。时间是在今天上午七点左右，两名同班男同学吃了早餐之后，其中一名陈姓同学要求另一名王姓同学帮忙买饮料，但是对方不肯，于是两个人相约厕所解决。班上罗姓实习干部劝阻，当场和陈姓同学爆发了第一波冲突，罗姓实习干部受伤。原本以为风波已经平息，没想到之后进教室上课，罗姓实习干部不满挨打，怒火未消，竟然拿起了砖块猛砸陈姓学生的头部泄愤。陈姓学生头部重创，送国军高雄总医院开刀急救，还没脱离险境。罗姓实习干部撕裂伤缝了两针。三名当事人都是二年级准备升三年级的同班同学，同为18岁。警方接获校方转报之后，全案朝伤害罪嫌侦办。中正预校除了将两名伤者送医，通知家长，也成立了调查小组，调查检讨事发原因。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指出，总督察室已经派员南下专案调查，绝不容许校园暴力，涉法人员绝不宽待。立法院预算中心最新报告，近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部分社会保险负担预算大幅增加，可能排挤其他需求，或许可以考量公平正义，在国民年金还有劳健保当中增订排付条款。报告指出，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预算当中，奖助补助科目编列金额及占比不断创下历年新高。检视科目预算，除了编列地方政府补助款之外，其他以约占30%左右的社会保险负担为最大宗，而且成长幅度惊人。当中许多是依法律规定由中央负担的社会保险经费，像是国民年金保险、全民健康保险还有劳工保险，属法律义务支出，难有节俭空间。依现行规定，被保险人不论财富所得多寡，保险费都向中央政府补助。这种齐头式的补助保费，符不符合公平正义，时代商榷。为了有效减轻中央政府社会保险支出负担，或许可以在法律当中增订排付条款，减少保险补助款支出，好让政府财源合理配置，有效运用。我永邦尼加拉瓜陷入社会动乱，警方和清政府部队今天镇压南部马沙雅市，至少10人丧生，另外还有大约20人受伤。尼加拉瓜人权保护协会已经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泛美人权委员会求助。因应社会安全经费短缺，尼加拉瓜总统奥迪加4月提出了改革方案，削减年金福利。提案虽然后来撤回，但还是引爆了示威抗议风潮。尼加拉瓜人权中心统计，动乱至今已经270人丧生，企业和劳工也纷纷发起了罢工和罢市，还封锁道路交通，要求奥地加下台。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7点，来到10817点，成交金额1237亿。南韩综合指数下跌8点，2302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9点，281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9点，930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18点，2840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7点，3232点。日本今天海洋节股市休市，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560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0.4分，成交金额4亿3500万美元，日元112.39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700美元。台中市太平区头汴坑溪仙女瀑布今天中午发生了溺水意外，消防救难人员赶到现场，救起了一名26岁的溺水男子，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紧急送医急救。警方指出，仙女瀑布是市府公告的危险水域，早就已经封闭，但是每年都有民众违法进入，几乎年年都有溺水意外。至于今天溺水意外的详细情况，还要进一步了解。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今天东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都有短暂阵雨，大台北地区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都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高温资讯，今天中午前后局部地区为高温黄色灯号，可能出现36度高温，包括了苗栗县、新竹县市、桃园市以及嘉义县市。

情夹在面包里面，或许这样比较安全。 最喜欢少年加实验， 啊哈，其实我并不讲人为，走进心情好便利商店，宁愿吃一碗泡面。细细的疲倦，藏在王子的外套口袋，还有公主伸袖的皇冠。 那歌曲呢是来自于四分卫爱情夹在面包里，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 爱情夹在面包里面，或许这样比较安全， 最喜欢炒店加实验， 啊、其实我并不讲人为，走进心情好便利商店，宁愿吃一碗泡面。 又是新的一小时开始了，这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今天你需要大家帮忙吗？欢迎你打开飞碟联播网 APP 来留言，让我们帮帮你的忙。我们帮不了忙，听众帮你的忙，怎样？ 我突然觉得你今天好像布袋戏玩偶啊。 你说这个袖子哦？ 没有，还有你讲话的那个韵律我之前都没有发现。 哎、欸， 就是今天需要我们帮帮忙吗、好像我们在操控你的头一样。 林华说，今天哥不开个直播吗？好几天没看到哥了，你这么想念他，他就满足你的愿望，他就为了你开直播。 YouTube 频道搜寻 Mark OrangeMARCORANGE， 你就会看到一个男的穿着蓝色的 科学小飞侠、 这个、 披着绿色的波提斯波提斯毛巾， 那一只叫什么啊？ Cookie Monster， 他有名字吗？ 他就叫 Cookie Monster 啊， 他没有每一个都有名字、 他的名字就叫 Cookie Monster、 哦、 对，蓝色的一只芝麻街的。 跳跳舞机。 乃木坂46这一首制服模特儿 EZ 想问一下，就是啊，我之前有办一年的健身工厂，但其实一年我去不到十次 啊，我好可惜哦。 但我现在又想要开始运动了，你觉得我应该再试一次吗？ 我觉得不要。 我觉得 人性是不太会改变，习惯是不太会改变的啦。 你要不要尝试运动中心？嗯，运动中心比较便宜吧？ 便宜很多啊，而且运动中心它不是那种月，你不要去那种月费制、年费制的， 你去季次的， 你就是对每次去每次付钱的那一种，因为 啊，而且我觉得夏天陪啊。对我来说，一年四季培养运动习惯都非常困难，各有各的难度。 对，因为除非真的你发了一个什么毒誓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你会逼你自己每 天去。你说我一个月如果去不到四次的话， 天打雷劈， 我就长外痔哦，很硬吧 之类的。就是你除非你逼自己做这件事情，不然一般就是我们人性就是懒懒的啊。 讲到那个外痔跟内痔，之前不是因为我有那个朋友的朋友就决定要去做那个 痔疮 手 术， 所以那时候我呼吁大家说，就是你痔疮，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有痔疮，你就不要拖，再轻都不要拖，反正就是马上去看医生，你越轻其实好的越快， 对， 就康复期就越短，就其实这真的是没有必要害羞或干嘛的，因为每个人其实可能都有痔疮，都有多多少少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他就去分享，他去开那个痔疮，他就说那个医生就是，你这可以这样讲吗？就那个医生讲话就是非常的幽默跟自在，因为他好像就是很在痔疮手术蛮有名的， 痔疮权威， 所以就是也是有其他的长辈开过了，然后推荐给朋友，朋友说那个医生很好，你可以去给他开开看。那时候他去的时候，医生就说：“哎，那你怎么会来我这边看痔疮啊？”他说：“哦，因为那个谁推荐啊。”他就说：“我想也是啦，没有人推荐不会来，毕竟我医死过人。” 哈，这医生， 但他那个医死的是有点，他不是他，就是有病患来，然后他就是可能觉得他觉得他有那个怀疑他可能有癌症或癌细胞，那可能开了就我不知道详细的手术啊，就是比如说肠子好了，他先把肠子有问题的部分可能先做一些 处理 ，但其实他有其他的，比如说病发什么，他可能子宫或卵巢其实也有癌症，然后还死于另外一种癌症，可是那个时间因为交接太近了，所以可能会有那种纠纷，所以就是那个家属有说，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疏失或干嘛的，他是这种意思，可是那时候你去你会觉得 应该会吓一跳，对不对？就医生我虽然知道你是在抱怨跟自嘲，但是对病人来说这个资讯有点沉重啊。 对，然后医生就是会用一些因为痔疮可能会有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的严重程度，可他会自己发明他自己的说法。他说：“哦，你是痔疮哦，是拿破仑骑马啦。” 拿破仑骑马。 然后我说：“拿破仑骑马 是 什么？” 是严重还是不严重啊？ 你想一下拿破仑骑马那一幅画。 我现在想象拿破仑骑马是他还意气风发的时候。 你说是马有点站起来，他往后倒。 对对对对对，所以应该是。 就是因为痔疮很严重，你骑不了马，你要跌下来了。所以拿破仑骑马就是偏严重的。 那还有什么骑？ 好像还有就是哦，你这个是白居易，什么居大不易，就是长辈会自己想一些觉得很幽默的东西。我觉得，我如果痔疮在那边痛，我还在听你那边讲这个，真的是 没法度。 伤害不到你，我就死不了心。再想你机会，再怀念机会，就让我软弱颓废，直到麻痹。原谅你机会，伤害我机会，再多点伤心，我就会死了心。原谅你机会，我把爱收回，是你的天大恩惠，别让我用心。 樱桃帮的七，今天你有什么帮帮忙想要大家一起来帮你解决的吗？欢迎打开飞碟联盟安排留言，让我们一起帮帮你的忙。播员说这问题是什么意思啊？最近就很热，所以他说他 可以不要这么热了吗？ 他的水壶或者他的保温杯的水怎么样可以不要热得这么快？ 可是如果你装凉的水进去你的保温杯，它不就是保凉吗？ 哦、对啊。 什么叫不要热的这么快？ 对啊。 你去反省。 对啊。 他应该觉得说，你们两个现在是不是针对我？ 我没有针对啊，就是你现在说什么保温杯里面的水不要热的那么快是什么意思？ 那如果他因为他说水壶挂号或保温杯，那保温杯我们不要算好了，怎么样让水壶的水不要热这么快？ 放阴凉的地方啊。Hello, hello. 奇迹，有人说什么哦？欧巴马克，你有在开直播？我要如何看到你的直播呢？ 你去 YouTube， 然后搜寻 Ben， 真的不想嘴。 哇哦！如果我的订阅数这么多就好了，我躺着做节目。 搜寻 Mark Orange， M A R C O R A N G E， Mark Orange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频道了。 Sunday you'll be mine, oh my. Bring it back to me. Follow me out. 感情是回荡在我

卡特，你在我们的城市里，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有人在问说关于车的电池两年了要不要换？那刚好后面有人回答你说，其实你可以先去给人家检查，你检查就会知道你电池的寿命怎么样。 回厂保养这样，对不对？ 对，检查一下是蛮重要的，不然有一天你出门突然发现车不能开了，真的是 麻烦， 崩溃。嗯。郭威说：“请问一下，如果被 LINE 的官方禁言，有办法解决吗？”哦，我不知道官方可以那个是把你踢出去还是怎么样？ 你是说就是以后？可是什么时候会禁言？是在 LINE Today 的新闻下面吗？ 我不知道。他说他因为被拉去奇怪的群组，连续发贴图，点点点点。这个案例我是第一次听到哎、欸。 你是说在群组里面被禁言哦？ 他说 LINE 官方禁言哎、欸。 我完全 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没有听过这个样子哎、欸。 你好强哦！ 你好，有学到教训吗？ 先のことみたいだ。初めて君を見つけたあの日、突き抜ける青い空がただ続いていた。 你的城市今天怎么样呢？今天我们的城市，我在来电台途中，天 热到要融化， 但天非常非常的蓝，然后云跑得好快。 哎、哦欸，对耶， 就是很可爱的天空。 嗯，昨天我的同学在中国工作，也是就特地拍了，因为他很少拍他在那边的那个 风景 或是状况，他就拍了以后说。这是真的非常非常难得可以看到蓝色的天，所以大家都在拍照。 嗯、 对，因为其实在上海啊、苏州那边，他们的天永远都是雾，就是空气污染太严重了、嗯，然后都是雾霾。所以他也很希望，就是进入冬天以后，今年还可以看到蓝天。 街のある人さ。 まだ枯れて LINE 被官方禁言的话，就是你没有办法传讯息给任何人，但是你收得到讯息，好像也可以通话，就是你不能发出讯息，就是你要求救是不可能的。 所以人家问你什么问题，你都没办法回答， 对， 很可怕的。如果今天你是在今天是一个就是数位法庭，你要接受审讯，就说你昨天到底去哪里？哦，不对，应该要问另外一种方式，说你昨天就是去了 A 地，对不对啊？你没办法说不对。 这个账号还有存在意义吗？ 你可以看到别人找你，然后你要再用另外的方式回复给其他人， 有够麻烦。 但其实我们现在 算了吧，那账号那么重要吗？ 但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软体，尤其就是在那个 LINE 现在就逼我们要签那个东西之前，在同意那三点的时候，我看 Apple Store 的 下载的 搜寻关键热门马上跳出了 Telegram， 那是什么？ 一个俄国开发的新的通讯，也不算新了，已经好几年了的通讯软体。 你有下载试用吗？ 我之前好像有下载过这样子，可是就是我下载以后，我身边没有任何一个朋友啊，我用了不知道要干嘛。 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怎么成了如此念旧的镜头？在离开之后，伤心人影画面是空洞，还没变过。从前怎么去见？时间如何相见？是什么画面不断重演？ 好，把布把布来自于南拳妈妈妈妈。 在 YouTube 直播上面有个问题，我下礼拜要第一天上班了，好紧张哦，请问有什么对菜鸟的建议可以分享给小妹吗？拜托救救小妹，第一天上班， 第一天上班要干嘛？记得带支笔吧。 哦，很多笔记本纸笔这样子。 诶，现在有人拿笔记本吗？现在大家都很科技化。 不是啊，如果交接给你也是 old school 的人，就是纸笔说，认真很好。 第一天上班有什么一定要记得带呢？ 不只是记得带，对我的建议啦。 记得穿内衣出门吧。 啊，这不是废话吗？ 我才搞不懂什么的女生会出门说忘记穿内衣，我真的是不明白。 冬天比较有可能，夏天不会吧？ 我 always 不明白，春夏秋冬。 四个季节。 几缸贵，几缸，我没办法，我一定要接下去。 不可能，你跨出门，跨出那个领域，跨出那个 N，你就会觉得有一些东西不对劲。 我不用打拍子啊！ 要微笑的跟每个人问好。 那你微笑问好试试看。 嗨，玛丽你好。遮什么？遮什么？ 有人提醒你说，第一天上班要记得带杯子哦。 哦，自己喝水的 杯子。保温杯。史丹会社的春夏秋冬，很多人都说最重要是记得带脑。 嗯哼， 这个带脑还需要特别强调吗？ 就其实做什么事情都应该要带脑了，可是你对一个没有带、平常没有习惯带脑的人讲，记得带脑哦，他就不会记得带啊。 脑怎么带啊？ 对啊，又不是钱包，你记得带哦，我是真的可以带走，不是这样吗？ 我们来去雅马哈 YSP 一下，

是短暂停留，问你是否曾经真的拥有过，真的快乐过。 时间 怎么了怎么了，你发生什么事？时间继续在走啊，怎么了？ 因为时间人 啊， 时间人然这四个字对我来说很难，我每次念、 时间仍然继续在走， 对，我每次没有办法战胜我的心魔、 话说呢，就是有听众丢了一个最近网路上的 meme 给我，然后这个呢是在讲说有些人呢只要听到别人讲话就是突贼、然后他就会大笑、这样子，然后他就说这人不就是吴玛丽吗，只要听到人家讲话 是大家都会这样吧， 不是只有你才会。 万芳他在12月8号在高雄巨蛋要举行他的2018时间仍然继续在走的演唱会，现在我们送的歌曲呢是来自陈奕迅的渐渐， 谁变卖，谁弃掉，谁看到破晓？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别让我再失眠，沉迷后有美梦未实里，你飘荡很远，还劝我不应该眷恋，但是我却看得穿了，谁承诺似信念动摇，会中了闲话和玩笑。忘记吧，谁记住，谁要我发表？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 寂寞，寂寞在于你的空白。剩下我被记忆掌管，如留下雨落，谁来看？怀念只可铺满被单。渐渐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极美好。云乐那及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无法错过 Volvo V40 都会美型掀背，也想拥有世界年度风云车 Volvo XC60，更想占有 XC90 辽阔七人座 LSUV 旗舰，现在入主18年式全车系，最高200万分期零利率，指定车型再享五年延长保固和五年保养维护服务，尽享尊荣，即刻行动，速洽 Volvo 全台展示中心。 过敏了吗？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300 Lite，辅助调整过敏体质，让你远离过敏。 每天养乐多300 Lite， 让我远离过敏。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孩子过敏别担心，跟着我做一定行。我是马街儿童医院小儿感染科主治医师黄聪宁。孩子过敏的苦，爸妈最知道。7月21日星期六下午2点，在台北中广大楼，孩子的第一份礼物 I Care 母乳专题讲座，要对抗过敏就从怀孕开始做起。 现在就上飞碟联播网脸书粉丝团报名，名额有限，动作要快。 德国凯驰让不可能的清洁任务变可能，德国凯驰截然不同。 Kacha 母乳的爱无可取代。 大家好，我们是 CTO。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教育部长叶俊荣今天完成交接之后，立即与媒体座谈，谈到争议许久的台湾大学校长遴选问题。叶俊荣坦诚不宜久拖，台大代理校长也不适合代理太久，希望在这1到2月的黄金时间内处理。叶俊荣提出三个可能解决办法，首先要求台大重启遴选程序，但台大已经表明不重启遴选，所以这个选择不可能采行。其次，静待司法处理，但又旷日费时，所以最有可能的方式就是双方以沟通与倾听取代过去公文往返。教育部希望注入互信和当事人讨论，而且要是有温度的沟通。台湾大学主任秘书李新宇回应，如果新部长愿意与相关人沟通，台大乐观其成，这的确是比光靠公文往返来得好。南投县某少年安置机构去年爆发21起集体性侵，监察院今天通过弹劾案，南投县政府5名官员和3名地方法院少年保护官怠于职守，少年官更隐匿事实，为师重大。南投地检署调查，这个安置机构的陈姓男子及3名少年涉嫌在2014年到2015年间性侵另外4名少年，当事人全都坦诚犯案。提案监委王美玉指出，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处处长林俊悟、前处长林荣森、副处长赖琼美、科长王基祥以及办事员刘家平没有落实监督查核管辖儿童及少年安置机构，怠于执行职务。另外，台中、南投、屏东的地方法院少年保护官穆世芬、林之君与 朱银雪没有依法通报隐匿事实，全都依法提案弹劾。本案11名监委记名投票，全数通过。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考试委员会今天开会审议107学年指定科目考试考生违规情况，也讨论108学年度各项考试事宜。配合大学多元入学方案，108学年学科能力测验将由全部必考改为考生自由选考，所以考试时间必须调整。原本国文写作能力测验考试时间为80分钟，其他各科为100分钟。108学年起，国文文写作延长为90分钟，社会与自然科延长为110分钟，其他考科不变。此外，108学年学测改为自由选考之后，收费方式也得调整，以不调整报名费为原则。一般考生集体报名需要缴交基本作业费200元和考科测验费每科170元，个别报名缴交基本作业费250元和考科测验费每科170元。桃园捷运公司研拟机场捷运两阶段票价调整方案，第一阶段下午确定10月1号开始全线各站降价10元。今年上半年桃捷运量每天大约6万人次，估计盈余2亿。市长郑文灿今天到议会施政报告时，议员希望调降票价，郑文灿拍板以盈余与中央补助回馈乘客，下午确定第一阶段10月1号开始全线降价10元，第二阶段也会逐步让桃捷跟北捷票价整合。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8点，成为2301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20点，来到281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9点，来到930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5点，成为2843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5点，成为3234点，日本今天海洋节股市休市。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7点，来到10817点，成交金额1237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555兑一美元，台币升值0.1分，日元以112.34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703美元。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今天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都有短暂阵雨，大台北地区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都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高温资讯，今天局部地区为高温黄色灯号，可能出现36度高温，包括苗栗县、新竹县市、桃园市、嘉义县市。今天北部预测气温30到33度，中部南部31到34度，东部澎湖29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买台北市58坪，你选一六米小巷，二万坪基地。如果你选二，欢迎来冠德围山丘。在台北市运动，你想去一健身中心，二专属休闲会馆。如果你选二，欢迎来冠德围山丘。住台北市二楼，你想看一对面后阳台，二开阔大景观。如果你选二，欢迎来冠德围山丘。信义后花园万坪别墅区58至85坪，冠德围山丘，2937-6788。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 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住台北市区，你想听到一二，如果你选二，欢迎来冠德围山丘。住台北市区，你想听到一二，如果你选二，欢迎来冠德围山丘。住台北市区，你想听到一二，如果你选二，欢迎来冠德围山丘。信义后花园万坪别墅区58至85坪，冠德围山丘，2937-6788。 我是流氓阿德。 飞碟联 想家，就爱点你。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原子邦尼，我只是你的梦境。你最近有做什么梦？你有印象吗？等一下，你那个笑容什么意思？我觉得好像一定是春梦。你是吗，金秘书？ 金秘书。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第二个小时的有意思，我们要来进行生火灭火大会。 在进行生火灭火大会之前呢，刚刚在新闻过程当中才得知一个可怕的消息，就是我们的广播女神现在每天只要一经过闹区，经过店家，他就会花个两三千块，我的妈妈咪呀、啊！这个是怎样心灵不平衡到极点啊？你怎么了？ 那你不要汇钱给我啊！ 你怎么了？ 你一汇钱给我就拿去花、啊， 已经花光了吗？ 是不至于花光啊，但是我一收到你那个汇款通知，我就去花钱。 What？ 不是，你知道，因为我是七月份寿星，那你有在很多店家消费。 哦，说七月份寿星的话，会有一些特 别 的 special， 他们会用一些生日礼先勾引我过去，就是捕蝇草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我每一次进门市之前，我都告诉我自己说，领完生日礼就出来哦。 但没有办法，尤其是你刚刚跟我说的那一家，那个 O 开头的 ，O 开头的，更可怕的是 O 开头、那个， 我根本就不是会员。 What？ O 开头那个很可怕，我被骗了好几，他不能算骗了，可是好几次都是这样，就是他发简讯，以前发简讯告诉我，然后就可以去领个什么东西。我去了以后就会花个两三千出去。 所以我觉得，因为 O 开头那一间就是你成会员之后，你每个月可以领东西，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本人去领，我应该把我那张卡给你。 然后呢，有好几次我就是担任这个帮你领的角色。 我已经过了那个一直在逼你帮我领东西的时 候。对对对对，我觉得最可怕就是 代领。 我代领会好一点，我不会自己再去买，因为我会觉得说这只是你交付给我一个任务，我去代领完就走了。对，不然的话，之前我真的觉得超蠢。我记得有一次超蠢的是我隔几天就要去纽约，然后这明明是个纽约的牌子。 对，你去纽约你还在台湾买， 我去纽约前我在那边买两三千，我真是疯了，我 你真的是傻子哎， 疯了。 哎，生活灭火大会哦，我这最近是火是源源不绝的烧啦，但我可以帮你灭火。你最近有想买什么东西吗？来来来，欢迎你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我们看这东西能不能买哦。 如果我没有耳朵，会不会没了身份？我以为相处久了应该有默契的，为什么当你天空又倾盆，我帮你撑伞，可是我鼻酸，你却始终很晴朗。我就当你诚挚的聆听着，至少拥有资格，给我一个角色赖在身边就很知足了。世界上最忠实的聆听者，大概只有我可以胜任。我很快乐，我应该感恩的。继续当你真挚的聆听着，继续遵守规则，不能犯规，将你紧紧抱着，只好守护着。世界上最愚蠢的聆听者，大概只有我聪明胜任。 刘思涵的聆听者，我们是你的聆听者，我们是你钱包的守护者。 哇哦， 有人在问关于冲牙机， 等一下是会要听神木雨桐吗？ 神木雨桐要播哪一首？ 不是有 守护者？ 对啊。 有人在问有没有推荐的冲牙机，因为我是没有在用冲牙机啦，我不知道什么牌子比较好，因为我根本完全的没有研究过。你有在用冲牙机吗？ 小时候有用啊，可是那时候我觉得不会有太多差别。可是那是很小很小的资讯。我就觉得就是强力水柱，然后冲的就是牙龈麻麻的这样子，蛮快乐的。 你说小马哥在浴室里面这样， 对。 你的柔情。似水嫉妒让我爱得沉醉，毫无保留，不知道后悔，你能不能体会真情可贵。没有余力伤悲，爱情像难受的覆水，常常来路走得太憔悴， 只留下我收拾这一切，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忘了曾经爱过谁，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 他需要冲牙机是因为他的牙齿正在矫正当中， 这必须的，必须要买。 我从来没有看过你在矫正的过程当中冲你的牙齿， 因为我不在乎我的牙齿，所以我才去矫正牙齿嘛。 那在矫正的过程当中也不在乎你的牙齿？ 我在矫正的过程当中，就是上面有什么咖喱啊、菜渣，我还是用大笑。我平常就是露牙龈，我也大笑，你就知道我就不太在乎嘛。但我觉得，如果你是戴牙套的话，冲牙其实还蛮有帮助的，非常有帮助。而且冲牙机不贵啊，其实 哦是啊、哦， 不是一个很贵的东西。 童芬说他爱上跑步了，有时候没有时间去路跑，就觉得脚痒痒的，他就想要买跑步机在家里跑，可以对折收起来那一种。嗯，你是有偷看那个 什么购物频道、 明视还是什么的八点档？ 哦，你说置入哦。 我前一阵子我就看到苏小姐在看那个八点档。就是那个夫，就那个场景，然后是一对夫妻、嗯，然后老公坐在客厅，老婆坐在后面，就是跑步，嗯，然后跑一跑跑跑，就脖子上架个毛巾这样，啊、嗯哦，好像很累，就但这是完妆， 演员好累， 完妆了在跑步上跑跑跑跑，啊、哦，老公在家里运动真好呢，安尼当老倌呢哦，啊，老公你给我修一下好不？然后老公说好好好，我来给你修，然后就顺便示范那一台折叠的 要怎么样折叠，怎么收。 哦、你看你就简单嘞，咔咔就把它折起来， 夸张。 然后收到旁边啊，就很便利。嗯，我就想说，不晓得多少妈妈看了就会想要买，不知道那一台效益在那一段的。效果好不好？这样子， 我总觉得这种效果都是就是让我开怀大笑的笑啊！ 啊，回到你说你要买什么折叠的 跑步机，在家里面室内使用， 不需要吧？ 你说跑步机，其实你可以在家小小的跑，就是自己原地跑就可以， 就是绕人家客厅跑也可以啊，对不对？啊！ 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在。 天天想要花钱去学潜水， 去 你觉得哦可以哦？ 为什么不去？ 那如果这个学费要13000，还是可以去吗？ 那个我朋友去学潜水，你如果是有老保还是 劳保？ 什么？你是反正就是你是一个有在上班的身份，政府都会补助那个上班族去学习。 你说职业补助哦，职业训练哦？ 那个也不是训练啊，就是会有补助。哎，我朋友去学潜水就超便宜的，原价10000多，还不知道几千就可以了。 是假的？ 就那个在金融业上班的人啊，他就说什么政府都会有补助，哎，就是鼓励大家多去学一些。 才艺，学一些才艺，这 much 的。 他真的这样，他真的这样跟我讲啊？就逼我现在打给他吗？ 我马上查查，学潜水。 他真的去学潜水啊？ 白的剑刺穿我心脏。 有人给了一些关键字，什么产业人才投资方案 哦。关键字呢，其实你可以直接打学潜水职训课程就可以找到了。 嗯，那时候有补助吗？他有说怎么补助？ 是，对，就是原价可能要10000多，然后他可能会让你几千块， 对吧？对吧？ 是的， 天天可以便宜的学潜水的。 但网络上也有看到一些，就是有一些负评啦，就是大家要先查清楚再去做这件事情。有看到一个是政府负担6584元，学员负担1646元。 嗯，哇，算得好细哦。 对啊，就是你只要付2000块以内， 嗯， 就可以学了，在职进修。 维尼妈妈呢，想问问各位当爸妈的人，关于小朋友的什么稀释的洁耳器，就清洁耳朵的器具，要怎么样可以把小朋友的耳屎给清干净？因为他的儿子非常怕，每一次都会赶赶给我，他就没有办法下手，他想要找一些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清他儿子的耳屎。 耳鼻喉科医生。挂号，健保，找医生。 你说过的话让我好想要死亡，只是看见完汤就一碗汤，我却 李荣浩的念念又不忘。 念念又不忘的 YouTube 上面 Henry 说，我想要去学后空翻。 后空翻哦， 一堂课500可以吗？可以学一下 后空。这是说真的吗？哒哒 哒哒哒哒，从小当霹雳虎就是我的梦想。 真的有一堂课500教你后空翻？ 有啊，可以吗？ 哒哒，这个我想一 想。尽情摇摆， 500学后空翻。 从来不曾忘记这些年。 There you go, there I said it. Don't look at me all offended.You played games till it ended. I've got to look out for me. I won't say that it's easy. Oh, I know I hate leaving. But you can't keep deceiving. Does it make you feel good? You tell everyone our love went cold. Going round spreading the word it's over. If that's 全英音乐奖5项提名，全球17亿天量串流收听。英国新生代乐团强势出击。泰勒斯、红发艾德、凯蒂佩瑞、小贾斯汀、葛莱美最强制作群集结，这些年。音乐圣地，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郭采洁的《给他》。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说到了跑步机啊， 嗯， 在 YouTube 上面有好几个观众都说了， 不要， 没错。而且是举了用很实际的例子说，我家买了一台将近50000块的跑步机， 好贵哦。 当时要5个男生才能把它扛进来，现在要5个男生把它扛走，一直呢都是占房间的位置。最近我用6000块卖掉了。因为太定的，根本就没有在用。 当初就是下定的那个决心，你还记得吗？ 千万不要买，你不会用的，千万不要买。另外也有人说，跑步机千万不要买哦，很占位置，最后就是变成了置物架。我家就是活力子哦。 欸，真的，门内人家里的晾衣服的地方就是他的跑步机 啊。对，就刚好那边还有个把手。 欸，好像还有人说跑步机的维修费其实比想象中的贵 哦， 所以那个也是一笔开销。 嗯 ，NG 说平常呢家里公司上下班2点1线，然后都没有运动，变得超肥。我想学完长板，我觉得很帅，又可以减肥，我可以。买长板吗？ 啊， 可以吗？ 你如果真的会出去用的话，就买啊。可是大部分， 我上下班就可以花长板。 可是你要知道，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在路上是违法，警察是可以开你单的哦。虽然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还是会骑着那个什么电动的那个 hoverboard 啊，或是那个有点像 segway 的东西啊，或什么。可是其实这一些警察都是可以把你拦下来把你开单的， 危险哟， 在台湾是不可以再上路的啊。 这个小时呢在进行生活灭火大会，你有想要考虑再买的东西吗？欢迎你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刚刚那个我要是长板，原本要买长板的人，我想我的火都灭了。 真的吗？ 嗯， 你说会不会开单这件事情哦？ 对啊，我就是有没有办法把长板练好， 嗯， 练到可以在路上是一回事， 嗯， 啊，到了路上要被开单又是一回事，就是有很多个关卡要度过。哎， 而且在台湾，哦，我不知道你那边的那个路途是怎么样，可是至少以我啦，在台北是没有办法溜长板的路，我们也没有长长的下坡路，我们也没有长长没有什么车的路可以让你就是像在 YouTube 上面看到那一些女神男神们可以一边就是跳舞，然后听着 iPod，然后在那边 很潮呢。 对，然后在那边就是跳舞，然后手在动，脚在动，然后一下在板前面，一下在下面，一下在上面，那样子就是台湾比较少这样的地方可以让你发挥。 爱的是你把我宠坏啊，这个推荐他需要推荐，我们两个是完全回答不出来的。 什么？ 陈先生，最近我迷上了浮潜，我想要买鱼雷浮标，请问鱼雷浮标有推荐的牌子或是款式吗？ 哇，这我们真的不知道，你要问海洋爱好者才行哎。 刚好今天是海之日吗？ 对，是因为今天日本海之日，所以怎样？大家要狂问潜水浮潜，然后潜水装备的问题吗？ 你是一个有在研究潜水人吗？你有鱼雷浮标推荐吗？欢迎你可以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给陈先生一个建议吧。关于浮标呢，韦伯就来留言了。 我们有专业救生员， 专业救生员他给你三个字 哦，什么？ 随意啦。 什么意思啊？这 他就在讲随意啊，就这样啊。 好，勇渡日月潭的时候，真的就是你都要事先去那个潜水装备店去抢那个鱼雷浮标。 但听说是前一天就会被租光光。 哦，不止前一天，你要蛮提前，就是好好去卡位，对啊。 你就事先打电话预约说，哎、欸，你要留那个给我这样子。 因为勇渡日月潭这真的很多人啊，对啊，然后很多人还是就是要先借好，然后带过去这样子。 又到要勇渡日月潭的时候了， 一朵一朵因你而香，是何时让夕阳飞上，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迎着风开始共度每天，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闭着眼默默写下心愿，看远方的心是否听得见，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闭着眼，默默写下姓名，看远方的心，如果听得见，它一定 好了，他做了一个补充，就是浮标可以浮起来就好。那如果你真的要选的话，你可以选背带有加一层布的，会比较舒适。这样子，给没有选择过的你一些意见。 遇见你的第一眼，那叫的第一季爱的娇艳。 一个是我没发现，天使降临在身边，第一句台词是哎呦我的天，耳朵红到了指尖，还要假装看不见，应该没人听得我的呼吸声。 世界的假戏耍转得那么认真，隔壁责怪难想，难道他以后我有相同感觉。 遇见你的第一眼 No Kyoda 第一句爱的转眼 No Kyoda 直到白白苍苍还是觉得 No Kyoda天使降临在身边，第一句台词是哎呦我的天，耳朵红到了脚尖，还要假装看不见，应该没人听到我的呼吸声。 是谁都在欣赏唱得那么认真，隔壁责怪难想，难得他以后我有相同感觉。 Kyoda 遇见你的第一眼 No Kyoda 第一句爱的转眼 No Kyoda 直到白白苍苍还是觉得 No Kyoda No, Kyoda 遇见你的第一眼 No, Kyoda 第一句爱的赞言 No, Kyoda 直到白白苍苍还是觉得 No, Kyoda 几万种选 呀， yeah, 买机油不知道该怎么选，中油帮你选好了， yeah, 品质与标示一致的美耐吉。九月底前购买美耐吉 Pro A3 B4 5W40 全合成机油，送200元限量全量礼券，优惠店家请上中油官网查询。 哎，小心看前面！ 哎呦，开车要专心点啦！ 哦， 如果走在马路上的路人都是你的家人，你还会对他们视而不见吗？开车时，如果把路人当成家人，你会更小心。请记得，他们也有家人。 谢谢你啦，路人家人都心安。 新安东京海上产险关心您。

本周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是我们的倒数五秒周。你知道倒数五秒他们在2018推出的全新专辑名称是什么吗？不管你知道中文也可以，英文也可以，只要你知道的话，就欢迎你编写简讯。简讯内容请打 UFO 加上他们的专辑名称加上你的名字传送到55123。下个星期呢，我们就会抽出五位听众，你有机会就可以得到他们的夏日笔袋还有官方的小型资料夹一份。那提醒你，这个简讯每一次要价10块钱。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倒数五秒的 Young Blood 送给你，跟你说拜拜。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我们明天再会喽。 About 100 times. So who you been calling, baby? Nobody could take my place. When you looking at those strangers, hope to God you see my face. Young blood, see you want me, see you want me. 再度畅快人生，妈妈咪呀回来了，电影原声带。集结梅丽史翠普、皮尔斯布洛斯南、柯林福斯、雪儿等世纪巨星，回违10年，再次谱写全新动人剧情。 再度同台献唱阿爸经典。求超越千万张电影原声带销售，阿爸团员亲自监制。今年夏天，全球最期待的电影原声带《妈妈咪呀》回来了。专辑限量内附电影抢先特映会邀请卡，环球。2018阿爸全面回归。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过敏了吗？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300 Light， 辅助调整过敏体质，让你远离过敏。 每天养乐多300 Light， 让我远离过敏。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宗，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万芳，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下午到议会施政报告及答询，北农总经理吴英宁先前表明不再到议会备询，成了市议员炮轰焦点，纷纷批评他后台够硬，藐视议会，行径嚣张。随后议员们把炮口对准柯文哲，不愿让柯文哲上台施政报告。市议员汪志斌说，很多议员需要跟吴英宁调资料，但是到今天都是已读不回，市长却躲在后面看热闹。依照市场处签立的行政契约，如果基于查核需要向北农调阅资料，不得拒绝，如果不改善就要1天罚50000，市场处也没有任何作为。市议员陈崇文也说，北市府每年补助北农1-2百万，为什么可以规避议会监督，不来议会备询？尤其北农明明赔钱，却利用北市府的停车场收费发奖金。如果吴英宁不来，一定砍补助款，收回停车场。财政部长新卸任交接典礼今天举行，会后新任部长苏建荣首度松口表示，上任后的短期目标是下一波税改与财化法修法，但必须配合行政院施政时程。长期目标则是公股管理，提升公股经营纵效，也不排除公公病的可能性。苏建荣表示，未来财政施政重点将分两大主轴，首先是财政健全，地方财政自主，第二则是官户税务改革。苏建荣说，国家正面对非常严峻的财政挑战，同时面临财政转型过程中，责任更加重要。不过，他有这个决心和信心，为国家做好财政工作。 教育部长叶俊荣今天强调，十二年国教新课纲还是必须如期108学年上路。他不是不知道困难，但还是必须务实解决问题。叶俊荣指出，目前正在审查课纲，有些科目已经审完，有些审完还没公布，有些科目已经排审。光看整个序列，他说不出确切的工程进度，严格说起来是个尴尬点。至于新课纲能不能如期108学年实施，叶俊荣坦言各方还有不同意见，但他认为必须努力如期推动。北韩9月9号就要迎接70年国庆，当局决定从8月1号开始大赦对国家和人民有罪的人员，政府部门还会安置获释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今天报道，北韩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在12号上周四颁布了相关政令。根据南韩官员估计，金正恩上任以来，为了巩固政权，以国家罪行关押了12万人。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下跌5点，成为7656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50点，成为12590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7点，成为543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2点，成为2849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9点，成为3240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下跌17点，来到281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下跌9点，来到9317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7点，来到10817点，成交金额1237亿。外资及陆资卖超38.06亿，投信买超13.21亿，自营商卖超17.64亿，三大法人合计卖超42.49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576对一美元，台币贬值2分。日元以112.52对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88美元。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今天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都有短暂阵雨，大台北地区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都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高温资讯，今天中午前后，局部地区为高温黄色灯号，可能出现36度高温。黄色灯号区域，苗栗县、新竹市、新竹县、桃园市、嘉义县以及嘉义市。今天北部预测气温30到33度，中部、南部31到34度，东部、澎湖29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长途驾驶后总是容易精神不济，但我一定会提醒自己，养足精神再上路，保障别人的生命安全，也能让家人好好放心。 过度劳累是道路安全的隐形杀手。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彼此终身的遗憾，将心比心，拒绝疲劳驾驶，给彼此一个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我在台东感受海岸山脉的壮丽，拥抱太平洋的辽阔无尽。我在台东纳鲁湾旅行慢活和自己对话。 I see you in 纳鲁湾，纳鲁湾大酒店，现在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白天躁动，晚上失眠，最躁男团 CTO Second Single Insomnia 数位平台热搜中，环球。 优福华语竞爷排行榜， 本周第962周第五名，流氓阿德给50岁自己的备忘录。第四名，萧秉治，我好想好想你。第三名，李玉玺，没那么脆弱。第二名，莫文蔚，绝。第一名，萧敬腾，王菲2.0。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李玉玺。 我闭上双眼，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桃子晚报，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嘿，Get up！ 好爱，这个时代对可爱都另有安排。爱，即使美丽伴随着孤独感，白天很惆怅，夜晚也惆怅。没事多喝水，等毒素排出体外。嘿啦嘿啦，女生有遗憾。嘿啦嘿啦，男生还期待影响完美的状态。 小邓福最近在干嘛？我知道他偶尔还是会唱校园，会跑有一些夏天的演唱会之类的，还是有一些活动。但是除了演唱会之外，到底在做些什么呢？真的是不知道耶。 可恶！阿敏，不是吧？你只是戴个眼镜而已啊。 邓福如的自成一派， 有种没他并不科学，自成一派。 Get up！ 夏天依旧在如火如荼、热热的进行当中，我们的夏令营也持续在开班当中。今天你需要参加我们的尬聊夏令营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最近最红的一首歌，他们的时代又回来啦！你知道？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要打去练武室打。 可恶！ 有人说你学的好像。 跳动我的神经，纵有巨乳，犹如雷轰顶，四目交接，我怒吼冲天，忍耐总得有个极限。那机会从来不给弱者同情，骨气傲气，发起背后孤寂，挡不住你我左闪右闪，攻击多凌厉。 在电波直播中，我看不清你的身影，该做些什么才能答应好这场战役？下的够不够重？军杀的片甲不留，是敌人还是朋友？ 忍不住想要跳 locking 啊，怎么办？ 男主持人已经在录音间忍不住跳起来了，可惜他没有对手， 我没有对手跟我 battle， 空气跳。突然好想念少伟哥 啊！ 在路口证明。 在颠簸失火中我看不清你的身影，该做些什么才能答应好这场战役。留下的都不够重，决心下个天价不留，是敌人还是朋友，风云变色，有谅解就要融合，天地回声都在看我，站在自己的最顶尖找一个出口。 哇 ，It's show time now！ 哇，要 battle， 要 battle 啊 ！I'm gonna show you the best， come on， everybody， jump， jump out， put your hand in the air。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 battle 一下，02-23-63-995。你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朋友呢？嗨，你好。 Yo， 马克玛丽，你们好。 你是？ 田中。 田中你好。 哎，马克你好。 田中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哦，没有，就是我想要请问新婚的马克有没有觉得 体力下滑？ 没，应该是还好吧。我看马克的身材维持得很好啊。嗯，对，没有，觉得结婚应该是人生新的篇章吧。 哦，是啊。 是，对不对？ 嗯， 是对不对？ 对，那我领先你一步，结婚生小孩，目前两岁。没有，我只是想说的是说，五年前在哥哥妹妹有意思那阿信 DJ 刚离开之前， 阿信 DJ 阿信 DJ 那时候 Ruby 啊 ，Ruby 对 Ruby 姐刚离开之前，然后那时候不是制作人艾莉有代班吗？然后玛丽也有兼职代班， 嗯。 然后那时候我刚失恋五年多，论及婚嫁女朋友，然后我听到玛丽的声音，我就觉得说 被疗愈了， 对，被疗愈了。我们那时候完全没有看过玛丽，但是就觉得这声音 怎么会这么可爱？ 对，怎么这么可爱？然后 我们用声音 battle， 对，然后重点是就是她就是讲话就是无厘头，然后就觉得哇，我下半辈子的对象就是要找这种就是。 没有办法在同一个频率上对话的人， 就是没有，就是可以无忧无虑过一生的，啊、就是 他很忧虑哎， 真的吗？ 他很忧愁，他每天 我现在要点一首小安的忧， 对啊，他很忧愁哎，其实 真的吗？哦、那可能节目呈现出来，我就觉得他就是 你知道史上伟大的喜剧泰斗，最后都是忧郁症自杀身亡的吗？ 好像是哎，金凯瑞最近好像也不太好。 你从你领先欧马克的人 生篇章，然后扯到这 么远，到五年前你曾经那时失恋的你，到你的这个启程、哦，你现在转要转去哪？ 哦，没有，因为哦，那时候点一首《暗恋》给玛丽，就是我想要我的未来新婚对象模板是希望像玛丽。 结果 后来过了一年，然后就马上闪婚了。 所以你是遇到了是不是？ 我那当下觉得遇到了，真的遇到了。 哦、oh. ， 对，然后结果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 什么意思？ 我在帮玛丽打歌，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 然后呢，所以现在你们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是有遇到了一些问题， 闪离， 也没有想要闪离，就是还是想要，毕竟当初我选择的，我觉得。我要为我的人生跟婚姻要负一半的责任， 所以你现在是要问婚姻烦恼？ 对，因为 我们铺陈了四分钟，终于进入到婚姻的烦恼。 以后可以不要这样吗？你可以直接问问题就好。 哦，不好意思，因为我想前面想要歌颂玛丽。 虽然我们现在是没有电话是没有错啦，但是你不用这么替我们着想，你可以直接切入正题。 你太贴心了啦，塔纳卡。 哎呦。啊，没有啦，就是歌颂玛丽一下，对，好，没事，就是最近我的问题是，就是我的另一半他是比较负面能量多一点， 嗯， 然后，最近他可能他在工作上面，我们是双薪家庭，他在工作上方面就是不太顺利， 嗯、 就是搞斗，因为他做服务业柜台， 嗯， 彩妆柜，然后就是最近可能比较之前的小姐就跟他就搞斗争，已经斗争了两个月了，然后回来都是负面情绪。 嗯， 然后我一直告诉他说，负面情绪不要带回来家里。 嗯， 然后因为我上班有工作情绪，你也有，那回来还有小孩子，你因为他下班回来还是继续 APP 跟同事在那边继续斗争，继续斗争，然后小孩就完全就是放一边。 嗯， 然后这是我觉得。 很不 OK， 有点心力憔悴，因为我觉得应该就是工作下班回来就是开心心的，然后维系家庭生活，我觉得这一块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的另一半并不是这样。所以马克 怎么办？我都给， 应该会就是安排个约会吧，就是看电影跟吃饭什么之类的。 你说周末 的时候，就是让他让没有，就是每天晚平日晚上，就是离开那个一回，离开一回家，就是因为在家无聊，所以我就用 app， 我觉得就是会继续在聊那些工作上的事，因为家庭没有给我足够的刺激啊。 嗯哼，没有让他无法做 的。对啊，就是你要给予他足够的刺激，让他觉得说哇，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先生，然后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很快乐，他就不会去想那些事情。 是因为他曾经还跟我说过，就是说我当初是不婚主义的，我也没有想要生孩子，你是对我下浮水还是怎样？我是说你真的想太多 了。嗯， 对，就好，我知道了，就安排个约会，看个电影，然后暂时脱离。 对啊，脱离那些烦的事情嘛， 就 是 转移他的注意力的意思嘛。 对，因为人其实是趋乐避苦的啊。如果有一直有好玩的事情，我为什么要一直去弄那些烦的事情呢？就不会啊，我就会一直就是玩好玩的事情就好了。 了解，其实我有努力这样做啦，就是可是回就是目前遇到状况，就是回到家他还是会就是执着于这一块， 嗯， 因为他可能就是事业心比较重，他还问我说。我可以开直播，我说不行。 我说他要开直播是不是？ 对，我就说我不希望我的家庭，就是我不希望我家里面，就是我的女儿或者都完全曝了光。我就说你想要靠副业赚钱，我觉得有很多方式。 嗯， 但是隐私权这一块就是我要顾的。对， 嗯， 对， 好吧，我觉得就是价值观也有蛮大的问题吧，所以要 对要 好 好 好好好好的。好好的让他快乐，应该说 好 对，要好好让他开心。 谢谢马克，谢谢玛丽，不好意思铺梗那么久，不好意思铺梗那么久。 拜拜，坦纳卡桑。 好，拜拜，马克，玛丽，拜。 好累哦。和像会有很多人说，你要替老婆着想啊，你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想一下。但有时候，也许他现在很努力要解决，他想了很多，他可能搞不好有一天会爆炸说，啊，就是我就一直想就好啦，你有在想吗？ 嗯嗯嗯， 这也是一个蛮危机的点。 嗯嗯嗯。 02236399555， 你是谁？ 喂，马克、玛丽，你好。 嗨， 我是木栅的 Noble。 Hi, normal. 嗯 ，normal. 我想要 no more, no more. 不要了，是不是？ 是 no more, no more. 你要说什么？ 我想要分享一下昨天我经营娃娃机满一年了。 哦、oh, ，你的店开在哪里？ 我不是店了，我 就你的那个机台在哪里？ 在木栅， 在木栅。然后 你的机台里面放什么、啊？ 对。 我的机台里面放日本的公仔。 嗯哼， 对， 正版 日本的公仔 的。 喂， 正版 还 是盗 版的？ 正版。 哦， 嗯， 很正的正版。 嗯哼，那个公仔是谁啊？就是我们是认，应该是我们叫得出名字的吧？ 就是一般比较普遍就是海贼王、七龙珠啊。 哦 ，OK。 可是我比较不喜欢放这些啦，因为这些外面。盗版的太多了， 对， 对，那我就会自己，我因为我自己本身在日本有配合的一些模型玩具店， 什么？ 对，因为我自己有在经营，就是 你有在做虾皮卖场吗？ 也不是虾皮啦，就是另外一间 玩具店， 就是网络上的卖场， 就是另外一间就是网络平台啦， 嗯。 也是在卖公仔。 对，也是，我是我自己网络上平台上面卖的是比较高单价的 东西。 对，然后是刚好因缘巧合，就是有朋友介绍，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帮他弄一些，就是海贼王公仔，他们要放娃娃机，我说，这个好像可以做。对，然后就是朋友牵线这样子。 那你的机台你只用一台还是你有好几台？ 之前有在租别台啦，可是后来发现别的地方好像没有比较好。对，那就目前就维持一台。 那满一年之后你这一台 就是你的心得是如何？还有大家最关心的一定是不是你可以赚多少钱，因为在 YouTube 其实在前几个月上面很多人就是开那个就是娃娃机，然后实况，然后看说每周可以赚多少，他们每周其实平均下来赚蛮多钱的。 是啊、哦、 地点好的话、机台好的话 没有，其实主要就是要看怎么经营啊、然后再加上就是那一间娃娃机店的厂主他们怎么样去营运。对，因为我之前在别的地方租就是不好的经验，就是因为毕竟没钱啦，然后打电话给厂主也不接、对，什么叭叭叭很多，然后搞到最后就是他们厂主只是很单纯，就是他们想要赚钱，他们就不管事，他不管你们台独的事。对，很多店就是到中后期都变成这样子。对，然后就是没有办法经营下去，然后台独一个一个就退了。对，然后就变成现在坊间很多看到的什么弹跳台啊什么之类的。对，所以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简单，不是说好像很简单，我东西放进去有人家我就会赚钱。 所以是呼吁大家不要再 这个已经是即将要垮掉的泡沫的尾端了，不要再随便进来这样子吗？ 真的就是你真的要进来，你真的是要做好一些心理准备。对，因为我们这边的厂主他们也在，就是说，下一个就是已经到了，那我们下班就是下一次签约要怎么签了之类的。对，然后有多少人愿意留下，有多少人要离开。对，因为我木栅那个厂，他们算是比较建议，但是你生意不好，他会研究说，为什么你的生意不好？是你调的太难了，对，或是你的东西不吸引人了，对，然后或是你这些东西放太久了，就是没有人动，那你也不理他，对，那你也不去更换一些新的东西，吸引人的东西，对。 好，所以 No More， 你的心得是， 我的心得是，我觉得做这东西还蛮有趣的，对，然后。因为我开始做了以后，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会夹娃娃机的人，对，所以我从开始做以后，我就开始去，有经过娃娃机店，我就进去绕一下，那不一定会投钱，对，那就一下，看一下有什么新的东西，就是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像之前那个第一排的，不是会有第一排的吹风机吗？对，那个东西有出小的迷你型的，可是它不是挂第一排。对，那个连在娃娃机里面也会看到。对，在娃娃机，甚至你看到我们小时候带的便当盒，铁盒的那种便当盒，在娃娃机里面也会看到。 反正就是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奇怪。 对，只要它是好的东西、新的东西，你就会发现会在娃娃机台里面出现，甚至哈根达斯的兑换券都会在里面。 是兑换券，我想不可能是冰啊，因为它永远夹不起来，怎么办？ 然后那个在汤姆熊里面有看过那个，就是哈根达斯的冰，对，它机台里面就是冷冻柜，然后它娃娃机就是直接夹那个冰，对，就还真的还蛮有趣的。 谢谢你 ，No More。 不客气， 拜拜。 好，拜拜。 如果娃娃机里面有个真的人的人头在里面啊，你就 只有头吗？ 他就是很像是整人节目在里面， 整人节目啊， 然后可能有假发，你要夹，就你那个夹他的假发啦，或是你的钩子可以勾到他的鼻孔啊， 哇靠，往上拉，这个、好可怕、哦！ 但是你在娃娃机里夹不出任何东西， 你可以夹到他的假发， 或是夹他的脸或什么的。 你会玩吗？ 蛮疗愈的欸，嗯，好像会欸。 夹一次100， 你是不是会？你是不是泄露一个很好的成功方案？ 谁要当你们那颗人头啊？ 你时薪出的高，就有人愿意当啊。 那如果100，你会愿意付吗？夹疗愈的哦，就你得不到，他不会有，根本没有洞口可言，顶多你可以夹那个发片就带回家。 我的话是不会啦，嗯。但是啊，我觉得如果要赚的话，你可以双面赚，你可以开放，就是让人进去，就是你的朋友进去，然后进去人要收一次钱，然后你夹药再收一次钱。 进去就要收钱？ 进去，对啊，我提供这个乐趣给你们这群人、欸 我。我买这个机台， 对啊 的概念、 啊， 买一次的概念。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我朋友，我夹我朋友。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有点想玩。 渐的，我们都该听听这样的伊森陈奕迅。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寂寞出于你的空白，剩下我被记忆掌管，如留下雨露，谁来看？怀念只可。我失去一切，只觉极美好。云乐那及记得恐怖。 金曲奖红耳之下 ，Eason 陈奕迅上传最新广东单曲《渐渐》，环球数位抢听。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韦礼安。 大家好，我是刘以豪。 因为战乱，全球超过2250万人沦为难民， 其中过半数是儿童。经过长途跋涉，才能安全地在难民接待中心好好吃顿饭。在这里，孩子奔跑不畏逃难，扬声不畏呼救。 邀请您捐款饥饿三十，让孩子做回孩子的样子。更多资讯，请至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 夏季最大旅游盛会来喽！暑假最后清仓优惠，预约秋季赏枫行程，国外旅游3000元有找，星级餐券限量3折起，还有豪华游轮买一送一。7月20到23日，世贸一馆台北国际夏季旅展。 喜欢看兵马俑、登长城还是大熊猫？7月20到23日，世贸一馆2018海峡两岸台北夏季旅展，众多好礼就等你来拿。 从来不曾忘记这些年，全球17亿天亮串流收听英国新生代乐团这些年音乐圣地环球。 宝宝和奶奶腹胀吐奶又闹脾气，看得我好揪心。 为我家宝贝选择全球清洁设备第一品牌德国凯驰蒸汽清洗机，100度以上的蒸汽，99.99%的杀菌力，彻底清除家中地板、沙发、床垫的尘螨细菌，宝贝健康，妈咪安心。 孩子的第一份礼物——母乳专题讲座，快上飞碟联播网脸书粉丝团报名，报名并参加就送德国原装精致喉糖哦。 我们是 The Lighters 莱特姐弟。 是我的所有。 work 梦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就爱听你 UFO， 欢迎继续回来桃子晚报，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尬聊夏令营02-2363-9955 2363-9955。嗨，你好。 Hello， 喂，你好， 你是谁？ 我是云林的原生。 原生啊？ 是 原生是什么意思？原生特有种那种原生吗？ 就是我的名字就是原生。 哦，好，原生你好。 我只是想分享，刚刚有听到你们有播那个 Gorilla 的那个 Feel Good Inc. 那首歌让我很怀念。 Yeah， 2001 年。因为之前我好不容易收集好多我喜欢的乐团 的歌，结果前几年有爆发一个那个间谍的病毒，把所有我的电脑被绑架了。 哈， 你说就是要付多少钱才要还你那个？ 那个没办法，就整个都删掉了。 哈。 因为花了非常多钱，而且找了很花了非常多时间收集很多很好的那些摇滚团体，啊，或者是有时候他们有一些 珍藏版，那个，或是 bootleg 珍藏版的，对，或是 live 版的，那个现在都找不到了。我又很白目，我把觉得那个实体的片太麻烦， 哦，你就把它 去丢， 哦， 把它都 因为你那时候灌到电脑里面就想说没用了。 对对，因为太多了，那个， 啊，我有同学是这样， 对，所以现在听到刚刚听到你放那个 Gorilla， 让我觉得啊，为什么我没有好好把它备份起来？ 不过现在当然有些比较珍藏，就是难的版本比较难找到。不过现在还是蛮多串流软体是有的啦。我觉得现在那个新科技有一个好的概念，就是我们不需要拥有它。就是它是我们的， 你随时都可以得到， 随时都可以听到这样子。 可是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心情不好，想要找那一首歌，又刚好找不到，或是有时候某一个时刻刚好很想要听那些歌，又听不到，就真的很可惜。 好的，原声，很开心今天带给你好心情。 是啊，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真的现在那个电脑病毒很可怕，一定要备份， 要备份。 对，要备份。 好的， 买那个网络硬碟的空间，花一点小钱把它全部上传到云端，真的有很有保障。 嗯， 好的， 对，好，谢谢谢谢， 拜拜，原声，拜拜， 拜拜 拜。 关注你不是怪物，别害怕谁来欺负，不必为别人丢了。 02-2363-9955 Hello。 Hello， 你好。 嗨，你是 三重的陈生。 陈生你好。 哎，你好。 陈生要跟我们说什么？ 到那个有人在聊那个娃娃机。 嗯。 然后我本身也是有租两个机台的娃娃机。 怎么那么多人有机台啊？ 那我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娃娃机不好做啊。 不好做啊。 是啊。 快快直白的告诉我们大概多少钱。 我现在租的是巨无霸机台跟一般的机台， 嗯， 然后巨无霸一个月要12000， 哦， 嗯， 然后 一般的机台一个月大概6500， 嗯哼， 对， 然后你的店在哪里？ 一个是在那个通化夜市， 哦， 感觉很多人， 感觉是一个人潮多的地方。还有嘞， 然后另外一个在民生北路， 哦，民生北路是普通的还是 普通的？ 哦，那这个机台的租金应该跟地理位置会有关系吗？ 有，所以通化夜市12000， 嗯， 很贵。 那通化夜市那个带给你的收益大概是如何？ 因为我已经租了快半年，然后今年就结，就是8月的时候就要结束了， 不续约， 不续约。 嗯， 因为我发现我做到现在只赚到50000出头，然后还不含我批货的成本。 啊， 多久啊？ 半年， 半年，嗯， 半年五万，然后这是营收哦，然后扣掉， 还没扣哦，光机台到现在的钱大概只有5万出头。 对啊，5万出头没有扣掉你半年的租金吗？租金有扣掉吧？ 今天都还没扣掉， 就是，那这样你就是赔钱啊？ 对啊，我赔钱啊， 哈， 怎么觉得赔蛮多的， 啊？因为你看，啊，租金12000的话，半年就是72000，哎， 嗯。 对啊，然后那还有你批货成本嘞？ 批货成本没有算进去啊！ 你一定要一样一样这样把它逼上绝路，他自己会不知道吗？ Oh my god！ 然后在通化夜市，以为夜市就是人潮，结果其实并不是。 嗯， 因为最主要是大家玩娃娃机很多，尤其是夜市啊，就是走过去就是投个10块20块这样。 对啊， 试试玩玩看看。 对啊， 那可是你要想想看，你一个月光租金就要那么多钱， 嗯， 那再含一只娃娃的成本就大概要200-300块， 嗯， 那我一天至少也要赚个500块才有办法赚钱， 嗯， 所以你很多人就是会觉得说，哎、欸，娃娃机为什么那么难抓？ 嗯， 那因为你光成本要赚的话，你至少一天你要赚500块， 嗯， 所以做到现在发现，嗯， 不行，不好， 对。 所以 奉劝大家千万不要玩啊！ 现在应该也没有人要玩这个了吧？ 对，这个风潮，所有事情都是一样。当那个浪快要起来的时候，你要乘浪而行。然后当你已经看到浪的时候，就是来不及了，就不要再下去。 所以我是来奉劝大家的。 劝世文陈生， 感谢你， 谢谢你， 好，谢谢，拜拜， 拜拜。 放进等待着 好天气， 再次的 遇见你。 谁我谁把每一片天都抹干净，抹干净。下几多消息，不屑靠近，不屑休息，不再想着下雨。今天的空气有点不太安静，吹动了旋律，吹动了安静，吹醒了我想你。多晚的一场倾盆大雨，还有一点冷静，一点可惜，等着被晒干净。这样的 好天气， 怎么能 没有你？ 谁呀、啊，谁呀、啊，但每一天都放晴，等待着 好天气， 再次的 遇见你。 谁呀、啊，我谁呀、啊，把每。 好天气， 02-23639955。 虽然说娃娃机的那个风潮在下降，但我身边就是热爱夹娃娃的人，他们还是 很多呢。 而且他们就是，虽然他刚刚说什么经过你可能投个30块什么，你夹就不夹。我朋友都投超多钱的、 哦， 上次他就是想，他就是为了那个机台，看到他喜欢的，他就是一定要。就是至少会夹到保证取物的那个价钱啊、哦，所以上次他包包后面背了一个新的那个鹦鹉兄弟的娃娃、就好像也是夹了可能400-500吧、就是他已经夹到那店员一直帮他瞧、瞧，就一直弄不好的样子。那最后就是反正 保证夹取 就拿走了，敢花钱的人还是很多。 而且在那个夹娃娃机这件事情啊，从一开始可能只有一两台，就是这个风潮刚回来的时候，大家觉得哇，然后发现哇有利可图。 嗯， 可是同样就是经济学一样嘛，就当你供给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个需求达到一个 equilibrium， 就达到那个平衡点的时候，然后你的供给再增加，那个就是你的获利就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 不知道下一波是什么？ 嗯。 这个新闻一出来，又一波大家想要点播的风潮，大家都想听五月天的倔强， 连世足赛的冠军赛都播了呢。 你看看，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嗨，你是谁？ 玲玲 ，你好 ，Hello， 玲玲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觉得就是那个大头贴机啊，说不定。 你说未来也会再来一波，是不是？ 对啊，这个好像比较好玩一点。 就曾经我们在90年代的时候， 哎，那如果下一波是大头贴机，跟我知道这一阵子去韩国，很多人都会去快照，四格快照、复古快照，这两个你会比较想要拍哪一个？ 其实我从来没有拍过，哎， 你没有拍你哎，玲玲几岁啊？ 25岁 哦。 那 理解明白， 错过那个年代了。 对啊，可是 你也错过他从50块开始起跳。 对， 对，可是我很小的时候就是有看过别人拍。 嗯。 你就看阿姨啊、表哥表姐啊。 对啊，然后就觉得就是后面好像就没有了。 哦。 所以你会想尝试看看拍大头贴机？ 现在如果你去那个一些比较大的捷运景点站，就是台北，譬如说101站、 那个、 西门站， 那个很无聊。 哦，那个很无聊。 我觉得那个就是没有一些。那种 bling bling 就是可以， 那个到底进去是在拍什么啊？我都没有踏进去过。 就是旁边有一个景点啊。 对啊，有那个很无聊。 你说，比如说我在101站， 就是101景点， 它旁边是101， 对对对对对对， 啊，也是大头贴， 类似大头贴的，但可能没有以前那些日系那些机台那么厉害啊，就可以自己画画或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可是好像有进哎，就是。好像有进一些，就是 现在有一些慢慢有复古的，就是或是那些机台还没有被丢掉的盖库家族，还有他那个 起点卡， 对啊，还有会员，还有一大堆券都没有用掉，我天啊！ 嗯，我之前去那什么伊藤润二的展，还有那个大头贴机，然后就是拍那个人头啊，那个他里面那个漫画里面那个人头，变我头之类的，或者我觉得可以有一些新的，我觉得因为现在很多很少人就是会去洗照片，对，我觉得有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回忆可以真的保 留下来， 对啊， 好的， 大头贴还要贴我手机背面， 对， 贴我电池里面，电池盖打开是我的大头贴， 还有本本，没错， 嗯， 谢谢玲玲，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 不过说要拍贴机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的手机的自拍跟这些 App 太厉害 了， 对，以前那个拍贴机进去，然后会画跟不会画真的差很多、 欸。你会画的赶快来了，120秒，快点。 对，然后120秒，啊，字没写完。 很强的，就是后面的背景先刷，然后刷再写字那个。 对， 节拍，这节拍掌握的很好。 不要随便学吴亦凡。 好像戴上玫瑰色的眼睛，看见寻常不会有的际遇欢愉。你美而不能思议，这一刻你是一个最天真的人，你手里没有魔笛，只有一只破旧的大戟，你想出 是 Dino 李玉玺，在成长、跌倒、再站起来的路上，我并不孤独，因为有你们。这是一首属于我们的歌 ，Sing with me。 暴风侵袭，手掌沾满了泥，倾盆大雨，浇不熄我前进，带着行囊，我会继续旅行。寂寞，只要一颗心，一对翅膀，一束目光就足够。放手一搏，你留在人海中，我知道有你陪我。我相信，只要握紧双手，湖水悄悄南过，总有遇见我惩罚的时候。爱就算了。